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959资讯快报。 2017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8日举行。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6日下午，河北省所有考点将向考生开放。届时，考生可到考点熟悉考试环境，但不得进入考场。据悉，今年河北省所有高考考场继续启用网上监控巡查系统，考试全过程将在国家、省、市、县和考点5级监控下进行，并全程录像。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考生和监考人员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近日，保定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防汛抗旱暨三夏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立即召开落实会议，分析研究保定市当前形势，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保定市副市长王月恒要求，要充分认识保定市防汛抗旱面临的严峻形势，要高度重视，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临战状态，确保万无一失，全面细致落实防汛抗旱措施，要加快推进水毁工程修复及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加大全市河道清障工作力度，加大南水北调中线干渠左岸排水工程建设，同时对一些尾矿库、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强重点盯防。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同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因为我不敢相信。 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也许你不曾想到我的心会疼。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先透客栈，问候大家，我是思娘，祝大家晚高峰快乐。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哈，可能大家没有听到你们熟悉的貂蝉的声音，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们最爱的貂蝉，这个出国公干了，所以节目只剩下，哎呀，刘思娘我一个人可怜的在这里继续的饿肚子给大家推荐美食。那么今天呢，当然了，我也是很开心的，因为这就是我自己的天下啦。 好了，开个玩笑哈。那么今天思娘继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美食的那些事儿哈。最近啊，我看了一篇文章，在公众账号上特别的火，然后呀，我这一颗吃货的心早就已经蠢蠢欲动了，打算这个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先去替大家踩踩点儿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是一个黑暗料理，当然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黑暗料理哈。这个东西我先让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哈。名字呢叫做包撒，包撒啊，这个中文名字哈，包子的包，披萨的撒，叫包撒。英文名字呢叫做包撒，不是包子啊，是包撒，这是它的英文名字。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聪明的网友哈，聪明的听众能够先在第一时间猜出来今天四娘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暗料理是什么。我们先来这个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让大家来互动一下，来猜一猜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看看有没有聪明的听众能够猜对。那么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小偷的偷哈，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先偷客栈。本节目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中文名字叫包撒，英文名字叫包撒，到底是什么嘞？来自高凌风《夏天的浪花》。刚才在公众账号上哈，有很多听众哇，我觉得大家好聪明啊，是不是因为我提醒的有一点点明显，我说包子的包，披萨的撒，叫包撒。有很多听众哈，我来点名表扬一下。 Tina 说像包子一样的披萨，哎，靠谱。小爬爬说难道是包子和披萨的结合品，哎，也靠谱。还有这个很多很多听众哈，总之都是离不开两样，就是包子和披萨。跟大家揭晓一下吧，这个东西呢确实是包子和披萨的结合品，但是它并不是像包子一样的披萨，也不是像披萨一样的包子。我告诉大家哈，这个东西是什么，它是披萨馅儿的包子。披萨馅儿的包子哈，我们来想一想那个画面是不是有一点美。大家都吃过各种各样馅儿的包子，什么茴香啊，哎，这两天我还一直在吃茴香馅儿包子，然后这个芸豆的呀，肉的呀，等等等等的哈，甚至还有海鲜的包子。你看这个，因为我的老家喜欢吃鲅鱼的鲅鱼馅饺子，但其实包子也是可以包的，但是发面包子比较少见哈，更多的是水煎包，水煎包也是可以用鲅鱼馅来调制的。哎，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哈，披萨馅儿的包子，想想确实有一点想不过来。没关系，思娘，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但是在介绍之前呢，我们还是要

是演员们的美梦，亮着太遥远的彩虹，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谁管他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想终究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我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就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谢谢侬是啥呢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oo But I'm just going back to my bed and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回到先头客栈，我是四娘，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今天的天稍微有一点点凉哈，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措施，但是也要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明天我们马上又一波高温要来到了哈，又是30多度的高温。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感觉像是貂蝉的那一张脸啊，这个变得挺快。好了好了，今天趁着貂蝉不在哈，说几句他的坏话。但是如果说貂蝉回来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跟他告状。貂蝉现在听不到广播，因为现在这个人在国外哈，出国公干去了，所以节目只剩下四娘自己一个人了。然后这个瞬间觉得我就是那个山大王。好了，来自邓丽君的一见你就笑，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黑暗界料理，但是啊，它应该算是黑暗界料理当中的网红了。吃了之后啊，真的能让您欲罢不能，那就是披萨馅的大包子。我们有一位听众哈，在公众账号上给我留言说，哎呀，每天听先头客栈，听四娘推荐美食，感觉自己再过一个月就可以起一个洋气一点的名字啦。然后我问他什么名字呀，他跟我说叫詹姆斯点儿庞德点儿伊塔呼图。我也是醉醉的啦，庞是旁边的庞，德是这个品德的德哈，庞德点儿伊塔呼图，哎，听起来还挺像一个中东人的名字哈。好了，我们还是继续来聊这个披萨味的大包子。披萨馅包子啊，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据说哈，吃过它的人都没能抵御得了它的诱惑，就是你属于吃一口就爱上它，吃两口就深深的爱上它，吃三口就欲罢不能。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让我觉得挺新奇的哈。披萨味的包子好吃吗？您觉得好吃吗？我觉得画面有点美，我不是特别敢想象哈。但是 but 来了，就是说这个包子哈，您得 真正的吃到，得闻到，才能够感受到它的魅力。魅力在哪儿呢？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哈，咱平时吃包子的时候，这大小呢不大，就是一个小笼包的大小。您把那包子呀，你一口咬下去，如果是灌汤包的话，它有汁儿；如果不是灌汤包的话，那也是包子馅儿，对吧？但是您这个呀，一口咬下去，哎，你这拽呀，你还不太好拽，因为它怎么着呀？它拉丝儿，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芝士。这个应该算是芝士党最喜欢的了哈，就是你这包子呀，两边一掰，哟，拉的那个丝儿啊，跟那拔丝地瓜确实有的一拼了，满满的全部都是芝士。很多听友哈，如果说哈能够看到图片的话，我觉得可能您现在已经欲罢不能了，就像我一样。没关系，看不到的话，咱明天看公众账号哈。这个公众账号呢，就是微信。点击公号，然后搜索哈“鲜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鲜偷客栈哈。明天我相信我们的小二编辑小二哈，一定会给大家放上很多很多诱人的图片的。当然了，我放诱人的图片也是他的一项绝技，总是在我们都很饿的时候给我们发这些东西，特别讨厌，就有点像这个深夜美食放毒的那些人啊！屏蔽屏蔽，我要把它屏蔽掉。好了，我们来说到这个披萨味的包子哈，其实啊，它还真的不简单。这个包子呢，我跟大家说哈，用网上特别流行的一句话，那个叫高什么格儿，这个确实够高的哈。这一个包子装到盘里面呀，有很多的下脚料，有很多辅料。看辅料有这个水果啊，然后好看的这些切片啊等等哈，仅仅是为了点缀中间那一个包子。这包子上来之后你还不能直接吃，为什么呀？我告诉您，吃之前还有一道这个开胃小菜儿，但是这开胃小菜儿不是用嘴巴来吃的，是用眼睛来看的。包子端上来之后，服务员会在您的面前，哎，一边倒上朗姆酒高度酒哈，一边拿这个火机啊啪一点，酒顺着流到了包子上，火呢非常漂亮的这个火焰也直接在包子表面唰的一下就蔓延开了，有一点点像我们喝的那个是叫深水炸弹还是什么的那种洋酒哈。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能想象到吗？咱们吃个包子都能够这么高那个什么格。好了，也是一道视觉盛宴哈。但是这个包子呢还有几种不同的口味，不同的馅儿哈。这一家的披萨味的包子可以说是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尤其是在吃货节现身的时候，那个排队排的呀，有人山人海这四个字可以来评论了。很多网友吃到之后也都说，哇，简直是太好吃了。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披萨馅儿的包子，它还真的不仅仅是在包子里面裹上芝士那么那么的简单，它是采取了中西结合的一个方式，连揉那个包子的面呢，发面嘛，咱都是面食是中国人的这个特长是吧？包子得发面，你得醒，你得揉，怎么怎么着？但是呀，它这还包子面就很讲究，结合了很多西方的。做披萨馅儿，不是披萨馅儿，是披萨底盘儿，那个披萨饼的东西在里面，手法呀特别的独特，包括用料都非常的讲究。哎，当然啦，说到这儿哈，这个四娘我一个人一个劲儿在这儿给大家唠叨，也有一点点累。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然后听听广告。但是在进广告之前呢，还是来期待一下哈，这个披萨味的包子，它这个馅儿有什么讲究呢？答案的同时，也非常欢迎您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来和我进行互动，来告诉我哈，说你还吃过什么黑暗料理，或者这个披萨馅的包子，你有没有吃过？没吃过也不要紧，可以回家包包看嘛，对吧？好了，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面等着您。

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北京时间的17:39，欢迎回到闲头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刚才有听众跟我说哈，哎呀，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觉得好开心啊，我也觉得好开心啊。每天这个跟大家说话的时候，因为这个我的耳机里面哈是能够实时返回到我自己的耳朵上的这个声音，所以每天我都陶醉在我自己的声音当中难以自拔。哎呀，怎么那么好听呢？好啦好啦，太自恋了哈。当然了，今天也是可能我觉得是因为貂蝉不在的关系吧，我觉得我一个人好嗨啊，在直播间差点把这个房顶都给掀翻了。就是很嗨，没关系啊，反正貂蝉也听不到我在说他坏话，对不对？北京这两天的天气呢，就像貂蝉的脸一样，说翻就翻呐、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啊，不说貂蝉，我们还是来说正题。今天呢，四娘跟大家念到的这个呀，就是一个黑暗界的料理，但是它是黑暗料理当中的网红，人人吃了都赞不绝口，那就是包子。中文名字叫做包萨，包子的糟，包子的包，披萨的萨。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没错，这就是一个披萨馅的包子。刚刚我们说过了，说哈，它可不是在包子里面塞上芝士那么简单。比如说这个包子皮儿，它会加入什么呀？跟大家说哈，包子皮儿，咱们用这个中国人包包子的话，是吧？就是面粉，对，最多可能会加一点鸡蛋。但是好像包包子我没听说过有加鸡蛋的这一说法。但是我知道，蒸馒头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点鸡蛋哈。那就纯面粉儿，然后这个醒发出来，直接就包就好了呀。但是这个还真没那么简单哈，它会加入芝士碎，哎，也就是说不仅馅儿里面有芝士，连包子皮儿里面都是有芝士的，还有罗勒叶等精选香料之后呢再进行醒发。所以啊，这个包子皮儿您吃到嘴里面不是纯纯的中国早点铺子那种早点风的口感了，是纯纯的意式口味，高那个什么格，挺高的哈。所以这样，因为这样你看吃起来这个皮儿和馅儿都有芝士，才没有这个违和感嘛，对不对？但是呀，这个包子呀，跟大家说它还真不便宜，它有一个逆天的价格。价钱呢我先来卖一个小关子，看我们有没有听众猜对哈，猜对了的四娘考虑考虑给大家发一点小礼品。这个包子我先来形容一下大小，大小呢就是您吃到那个普通的生煎小笼包的那个大小，您把这个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以及右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放到一起团成团儿，哎，两个这个大拇指哈，两个半圆儿掐到一起，但是不是指尖对指尖的掐到一起哈，是把它重合起来掐到一起，就这么大个的一个包子啊，您来猜猜多少钱一个？想要互动的听众哈，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先，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先偷客栈上来告诉我这个包子的价钱，猜对的有奖品。好了，在大家猜这个包子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说哈，这个披萨，不是披萨，是包子。包子它还有几个不同的馅儿，您知道吗？它有四种基本的口味，还有一个隐藏款。我先来说说哈，它第一种口味叫烧烤鸡肉味儿，里面呢有非常大块的鸡肉，鸡肉非常的入味儿，烧汁儿也很地道，加上芝士的香气，感觉比做成披萨的味道呀来的是更加浓郁饱满。第二个口味呢是大家食肉动物们最爱的了哈，就是传统的猪肉馅儿包子。哎，这个我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哈，猪肉包子皮儿芝士用披萨的那个感觉 这是什么味儿啊？反正我是有点这个好奇，当然了也得留个悬念。周六周天的时候，我先替大家猜猜点啊，看看这个包子馅儿的，不对，披萨馅儿的包子到底好不好吃？这个猪肉馅儿的，它就是传统的猪肉馅包子，加入芝士之后呢，据评价说完全和我们印象里的不同，说这个馅料啊，就是馅儿包子馅儿哈，非常的细腻多汁儿，混合着芝士，说简直太棒了。然后第三种口味呢是辣味夏威夷，哎呀，一听着就有一种热带的气息扑面而来，说里面有火腿、意大利香肠、菠萝。口感呢就更像我们熟悉的美式披萨啦，想感受披萨馅包子精髓的，不如从这一款开始。想想哈，火腿、意大利香肠、菠萝，其实这就是我们吃的最普通的那一种，这个叫什么，叫美式披萨了哈。好了，我们来说第四种哈，第四种叫做玛格丽特包子。玛格丽特，哎，不是一种混合的洋酒吗？玛格丽特也是比较高那个什么格的一款包子哈，说是属于纯芝士和番茄酱口味的，就是非常的偏意式的这样的一种风味哈，简约却经典这样的味道。它里面几乎是没有馅儿的，馅儿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只有两种，一番茄酱，二芝士，哎，这就是俗称的玛格丽特的包子。好了，我们很多听众哈都在这个公众账号上跟我说哈，有说啊最便宜的好丽友说8块一个，最贵的老母鸡道恒深说20块钱一个，告诉大家不对哈，再猜再猜，还有说16的，有说18的，有说12的哈，都不对。哎，我是不是透露的有点多了？好啦，那个这个包子到底多少钱呢？我们听众还是要来再猜一下哈，猜中的有奖品，看看谁是最聪明的那个，第一个就能够猜中哈。关于具体给什么奖品呢，先容四娘我来仔细的思考一下哈。还有很多听众哈说这个我想知道你这包子是哪儿的呀，说半天了怎么还没有重点啊，别急，广告回来之后我告诉您包子是哪儿的，反正跑不出四九城。好了，想要互动的听友哈，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和我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啦。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意思就是神仙也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披萨馅的包子。本节目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5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金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 6月26日，6月26日开业啦！ 六月二十六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艾依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洁、啪啪、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 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七座空间承载关爱，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七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四年前为厉行节约，杜绝舌尖上的浪费，北京部分餐饮企业推出了多种措施减少餐桌浪费的情况。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在多项措施当中，最为亮眼的小份菜、半份菜，在一些餐厅的菜单上却变成了稀罕物。同时，记者发现网络订餐平台上小份菜却拥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仅一些堂食当中没有小份菜的餐厅在网上设有小份菜，还出现了一些专门销售小份菜的网络订餐餐厅。北京晚报消息，首届美丽守农2017樱桃采摘季26号在海淀区正式启动。守农集团旗下的五家老字号农场近500亩樱桃树同时进入了成熟季节，等待游客的采摘。据悉，守农采摘员分布在京城南北不同的5个园区，分别是海淀守农庄园、三元农业科技园、昌平南农百果园、大兴红星集体农庄、房山长阳农场绿色生态园。品种有红灯、大紫、龙冠、茉莉、纳翁等10几种，可以满足顾客不同的口感需求。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好了，北京时间的是7:51哈，欢迎回到仙偷客栈。哎呀妈呀，节目都快播完了，我这个公众账号上已经炸掉了哈。但是我就想说，各位宝宝啊，大家能不能长点心啊？你看看这个铁臂阿童木哈，先从8.8块开始猜，我说不对，然后6.6块不对，后来急眼了，1.5块，怎么可能嘞？好了，我们还有听众哈，叫做16，我觉得也特别可爱。16和我们说，哎，9.59块，我在想，哎，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包子是9.59做的呢？所以说了9.59块。那为什么不能是95.9块呢？如果哈、今天这包子是我做的话，我就卖95.9块一个，是不是有点奸商啊？我看铁臂阿童木有猜了哈，说2.5块，哎呦，真的不是哈，这个包子非常的好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哈，有猜8.8块的、6.6块的，还有一着急了哈，这老母鸡大黄参也是一着急也出来了个点儿哈，13.5块的，哎，还有说这个16.6块的、16.8块的、18.8块的，这个都不太靠谱，非常好猜。我给大家设定一个价格区间吧，就在8块以上、12以下。您来猜猜，没有小数点儿那么好猜。你说这半天，我真的是要急死了。 好了，还有的听众特别着急哈，说这个，哎呀，你快来说说这个包子是哪儿的吧。在说包子是哪儿之前，四娘我还要卖关子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四款这个披萨味儿，这个披萨馅儿包子的口味哈。其实还有一款特别厉害，特别牛，它是甜品款的，您能想到吗？首先第一，披萨和包子画不上对勾吧。不是披萨和包子，披萨和甜品画不上对勾吧，包子和甜品也画不上对勾吧。那你说这披萨和包子的结合，它怎么能成为一道甜品呢？挺纳闷的。我跟大家说哈，这一款哈，是用包子里面包的这个巧克力和香蕉，所以它是一道甜品。当然啦，也正是这款甜品，就是巧克力和香蕉馅的披萨包子哈，才需要用朗姆酒来进行调配，就是说那包子吃之前啊，把那个朗姆酒往包子上一倒，在倒的瞬间呢，也是啪打火机点上一火，这个火苗唰的一下就蔓延而来，非常的赏心悦目。火苗火焰灭了之后，温度刚刚好就可以入嘴了。想象一下巧克力和香蕉味的，想象不太出来，改天咱们去吃吃看哈。你说现在你吃大吉利善良心，好了，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包萨的地点吧哈。中文名字叫包萨，包子的包，披萨的萨，英文名字叫包萨，拼一下就是 BAOZZA， 就是采用了这个披萨PIZZA 的尾三个字母哈，叫包子。起初呢，这个包子是开在了三里屯非常隐秘的地方，后来呢辗转反侧，现在搬到了胡同里的 Gulubaz 哇塞餐吧，这个名起的就很哇塞哈，叫哇塞餐吧。而且呢这个餐吧呢，是一个外国小哥开的哈，他为人非常的热情。您到店里呢就可以跟他说，给我来一屉刚刚出锅的包子，然后再配上一杯精酿的啤酒。同时呢小哥也会调配各种非常棒的鸡尾酒给你，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当然了，如果您没空的时候点外卖也是不错的哈。好了，我们来说一下详细的地址哈。地址哇塞 Gulubaz， 地址位于细管胡同28号，细管胡同哈。这个坐地铁的话，大约是在北新桥地铁站附近哈，叫做细管胡同28号。您这个打开导航来导一下就可以了，是在东四北大街附近张自忠路和北新桥站中间的位置。营业时间是周二到周日的晚上6点到凌晨哈，晚上6点才开门。所以啊，大家要去的话一定得找好时间。哎呀，好了好了，你看经过我多方面的提醒哈，我们很多听众可算是猜对啦。我来看哈，好利友第一个猜对的说10块，是的，但是这已经不是好利友的第一次回答了哈，咱们以第一次回答为准，所以错过了。老母鸡大黄生也说10块，但是也是错过了。16也是说10块，依然错过了。仰望天空放肆的笑说10块，依然错过了。铁皮阿童木依然错过了。我来看看有没有这个咱们第一次猜就猜对的。哎，有第一次猜就，哎，也不是哈。亚土豆第一次猜的是9块，后来说了10块，后来又告诉我11块。您这是排着的呀？啊哈，总有一个对的，没错，小心心10元一个包子，第一次这个答案就猜准了哈，恭喜小心心。同时还有一位听众叫做这事儿不赖我，也是第一次猜就猜对了价钱，10块钱一个哈，这个包子，想想，工薪阶层一般是吃不起啊。你说我这得饿着肚子跟大家介绍一晚上的美食，这做着一个小时的节目，领导才发我20块钱的节目费，哎，顶天了也就俩包子，容易吗我？好了，开个玩笑哈，10块钱一个的披萨味儿的包子，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的味蕾呢？总之我是感觉有一点点馋的，直流口水了。好了，那这个咱们公这个仙途客栈哈，今天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中奖的两位听众哈，我再来重复一下，一位是这事儿不赖我，还有一位是叫做小欣欣，欢迎二位中奖哈。那具体的奖品呢，明天公众账号上直接就给您推送啦。然后这事儿啊，思娘我还得跟大掌柜先去跟您要奖品去。好了，仙桃客栈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一个礼拜的时间，你们最爱的貂蝉都出国公干了，只剩下四娘我一个人了，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哈，这一个礼拜时间不要让我孤孤单单。那么今天我们披萨味的包子就到此为止了，周六周天的时候咱们一起约一个哈，去尝尝这个披萨馅的包子到底有多高什么格。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不要忘记哦，拜拜。